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743集，明月入君心。婚礼一日早上5点，潘季跟潘香香还有金家一行人都起来了。8点门准时被敲响，依旧是昨天的那位程管家。 车已经安排好了，5位请一步。 这是一辆加长车，车牌号也有些特殊。金府看了一眼，就立马转开了目光，同潘季一行人上了车。不到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宋丽婷他们所在的小区。 这条路怎么感觉没什么人？ 潘香香坐在窗边，接近小区的时候就感觉到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不过她没有时间多想，车很快停在了潘明月的楼底下。楼底下还停着另外2辆车，不过他们没有注意了，直接上了楼，找到了楼牌号，敲门进去。潘季刚抬起手，门就被人从里面开了。开门的人一张硬汉脸，似乎知道外面有人似的，侧了侧身。 明月小姐的家人吧，请进。 潘香香一行人进去之后，才发现大厅里还有其他人，大部分人他们都不认识。潘父潘母坐在沙发上，正在同一个老年人聊天，看起来气氛很轻松。 来了就好。哎，香香啊，你上楼去看看。你表姐正在化妆。 舅舅让潘季跟潘香香上楼，并让金家人过来坐。 抱歉，这是我儿子的老丈人，这是我儿子。 金父坐过来之后，舅舅就给秦汉秋介绍金父跟潘季。楼上，潘香香已经敲开了门，门内潘明月还在化妆。因为还是在四合院内举办，这次依旧是中式婚礼，潘明月已经换上了凤冠霞帔。房间内人不多，化妆师、摄影师，还有几个穿着小礼服的女生。 你是明月的妹妹香香吧？ 那女生长得很可爱，看到人进来，她从床上坐起。 我是明月的朋友林思然。 林姐姐好。 潘香香连忙道， 坐，用不着客气，想吃啥拿啥。 林思然挥手让潘香香坐，继续对潘明月说道， 你怎么不让你妹妹一起来当伴娘团？就我跟江一凡他们四个头疼。我听江大哥说，陆哥他们的伴郎团有10个人，分分钟秒杀。 别的不说，陆兆颖的狐朋狗友不少，一个个都还是富二代。 我怕他走不动路。 潘明月无奈地摇头。也就林思然不怕他们，江一凡这几个人上次看到秦冉他们就差点走不动路了。别说潘香香，要是知道陆兆颖的伴郎团还有妍希，潘明月觉得他到时候还要安抚伴娘的心。 也对， 林思然深以为然。 我看冉冉来没？ 他拿出手机给秦冉打电话。他跟江一凡几个人也玩不过10个人的伴郎团啊，只能找帮手。秦冉昨天晚上就来了，陪了潘明月一夜，今天早上6点才走，去接待几个客人去了。看看时间，他也该回来了。当然，秦冉不是伴娘团的，但他是来坐镇的。潘香香还在好奇，这个冉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潘明月在他家住的那段日子，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冉冉这个名字了。9点，林思然手机震了一下，他看了一眼，眼前一亮。 冉冉回来了，行了行了，都不用担心了。 说着，他去开门。潘香香对潘明月嘴里的冉冉好奇已久，听到林思然的话，忍不住抬头朝门口看过去。他看过去的时候，门正好是开了，门外是2个人，一前一后的进来，一男一女。进来的瞬间，似乎整个卧室的光都暗了一下。 看到两人的瞬间，潘香香才有些理解为什么之前在云城她要说自己长得不好看了。说实话，潘明月长得确实好看，皮肤白，五官很美，放在娱乐圈也是可以火的那一款，前提是没在这两人面前。潘香香张了嘴，此时也说不出来什么。 你是 秦修成的粉丝千千万万，路上随便抓一个，70%都是秦修成粉丝，这句话不是假的。潘香香也是其中一员，秦冉跟着秦修成上的两期综艺潘香香都看过，打死他都没想到潘明月口中的冉冉竟然就是秦影帝的小侄女。毕竟秦影帝的粉都知道秦影帝的身世不简单，背景来头很大，这种生活跟潘香香差别太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潘明月竟然认识秦冉。你是明月妹妹吧？你好，没有藏好吗？给我。秦冉看了看房间的设施，然后看着林思然手中的鞋子说道。潘香香此时已经说不出任何一句话来了，只能愣愣地看着秦冉。拿着。秦冉又侧身把潘明月的一只鞋拿给程俊，程俊一手插在兜里，看着秦冉递到他手中的鞋。身边林思然不得不对秦冉竖了个大拇指。 够。 鞋子在程俊手里，陆兆颖他们有谁敢拿呀？秦冉坐在床边翘着二郎腿。还行，他们来了。正说着，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这次秦玲没有参与出题，林思然出的题还在正常范围内，没拦几分钟林思然就开了门。刚刚还在秦冉的震动中没有回过神来的潘香香就看到了伴郎团的妍希，她要疯了。 找鞋子吧。 相比较两眼，江一凡几人要好多了。林思然坏心眼地看向陆兆颖等人。伴郎团是妍希跟顾明生这几个人，妍希跟陆兆颖是打游戏打出来的交情，他们十个人来的路上就商量了，到时候分角落找鞋子。然而此时还没有找，几个人就看到程俊站在秦冉身侧，手里还拿着一只鞋。那是程俊，哎，基本上神龙见首不见尾，圈子里见过秦冉的次数都比见到他的次数多，他手里拿着鞋还真的没人敢说什么。伴郎团包括妍希都一个一个装模作样的找了起来。陆兆颖抹了一把脸，走到程俊对面，认命的说道。 俊爷，您知道鞋在哪儿吗？ 程俊慢吞吞地把鞋换了一只手拿，一直都这么理直气壮的。 没看到。 我去你妈的。 陆兆颖好歹小时候跟程俊有交情，敢问他。其他十个伴郎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依旧装模作样的找。又五分钟后，陆兆颖放弃了挣扎。 爸，您看，您手里的那个东西他像不像明月的鞋？ 程俊似乎这才醒悟过来，不紧不慢道：“ 你说像就给你。” 哼，绝了这人！ 给潘明月穿完了鞋，浩浩荡荡的车队赶往了婚礼现场。宽阔的大门口，程家、秦家、陆家这三家人都在接待客人。负责陆家的是陆二伯，程家跟秦家都在帮他接待客人。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该进去的人都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快到午宴时间了，客人差不多都来齐了，陆家一行人就收起了桌子，准备去里面参加婚礼现场。在整理请柬的时候，陆二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最后一张请柬上的人名有些熟悉。肯尼斯，他想起来，这是宋丽婷给他们第二张纸上的名字，扎龙楼月什么的都在。 陈管家， 这几个人名字有点奇怪。 陆尔伯只敢问他， 这些人在一起不会出什么事吧？ 他不知道娄月是谁，但知道扎龙129的人，还隐隐听过肯尼斯不好的名头。长宁、娄月这几个人不用说，陆家人不知道，程家众所周知。程管家依旧笑眯眯的，他看了那份名单一眼，说道： 不就是129的人，有什么奇怪的？潘小姐作为129的下一任继承人，这么大的日子，自然每个人都要来。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